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李卫，穿了近40年军装的我目前已经退休了。退休前我在医院工作，从小就喜欢朗诵。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老舍先生的作品《五月的青岛节选》。我喜欢旅游，青岛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不仅是因为我能够见到大海，更多的是因为我的妈妈在青岛长大，因而对青岛有着特殊的情谊。而老舍先生在1937年写出的这篇力作，构思精巧，意境壮美，语言清丽，对青岛进行了纵情的描写和展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4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物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旁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了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需说了，小蝴蝶花和桂竹香花的艳丽色结成了十字，或绣成几团，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自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了有一些花草。围墙既短，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散出一街的香气。那双莺的明艳和丁香的素丽，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青岛的人怎么能忘记下海呢？不过说也奇怪，五月的海仿佛特别的绿，特别的可爱，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海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连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鱼帆的外面去。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学生们特别的忙，换制服、开运动会，到崂山、丹山去旅行。学生以外，就该数小孩子最快乐，笨重的衣服脱去，可以到公园跑跑了。一冬天不见猴子了，现在带着花生去喂猴子，看鹿、拾花瓣，在草地上打滚。妈妈说了，过几天还有大樱桃吃呢。那么，且让我们自己尽量的欣赏五月的青岛吧。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Just. W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4月24日，避风雁瞭望塔上的守望者望见了从士麦拿经过的里亚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瞭望塔上发出了讯号，并立刻派出一位临港，绕过伊夫堡，在摩琴甲和里翁屿之间上了船。圣奇安堡的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船的进港始终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埃及王号这样的船。船主是本城人，船又是在伏羲船屋里建造装配的，就更吸引人的注意了。船渐渐驶近，它已安然通过了卡拉沙林语和杰罗斯语之间有几次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奇驶进港口。船上扯起中桅的上帆、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但它使得这样的缓慢和无精打采，以致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幸的预兆，互相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故。可是那些对航海有经验的人却清楚地看出，假如的确发生了任何意外的话，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看来，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象征。领航正在驾驶着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在临港的旁边，有一位青年打着娴熟的手势，用他那敏锐的眼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并复述临港的命令。弥漫在看客中的那种漠然的不安，终于使其中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来不及等帆船入港，就跳进一只小艇迎上前去。那只小艇在船到里瑟夫湾对面的地方靠拢了埃及王号。船上的那个青年看见他过来，就脱下帽子离开临港旁边的位置，走到船边。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约莫有19-20岁的样子，有一对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外表显得极其镇定和坚毅。那种镇定和坚毅是只有从小就经风险的人才有的。 呀，是你吗，邓迪斯？ 小艇里的人喊道。 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你们船上显得这样丧气？ 太不幸了，莫莱尔先生。 青年回答说， 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莫维塔维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船长里克勒。 货呢？ 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莫雷尔先生，那方面我想您是可以满意的。但是可怜的利克勒船长，他怎么了？船主带着得救的神气问，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他死了。掉在海里了吗？不，先生，他是患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然后他转过身去对船员喊，全体注意，准备下锚。全体都遵命行事。船上一共有8个到10个海员，都同时跳动起来，有的奔到大帆的锁子那里，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上帆的锁子那里，有的则去管理转帆锁和卷帆锁。那青年水手环顾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迅速确实的执行，就又转过脸去向船主。这件不幸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船主等了一会儿以后重新拾起话头。唉，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利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他的头就觉得极不舒服。24小时以后，他就开始发烧。3天以后就死了。我们照常理海葬了他，他也可以安心的长眠了。我们把他缝裹在吊床里，头尾放了2块36磅重的铅，就葬在阿尔基里奥岛外。我们把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章带了回来，留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生总算也不虚度了。青年的脸上露出一个忧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人作战了10年，到头来仍能像常人那样死在床上。埃德蒙，你知道？船主回答，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我们都是凡人，老年人终必要让路给青年人，不然你看，青年人就无法升迁了呀。而且你向我保证货物是安好的，穆雷尔先生，相信我好了。我想这次航行您至少可以赚25000法郎呢。这时船正在驶过朗德塔，青年就喊道，注意，准备落上帆、纵帆、三角帆。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犹如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落帆，卷帆。最后那个字一出口，所有的帆都落了下来，船只几乎觉察不到是在向前移动了。现在请你上船来吧，穆雷尔先生，邓迪斯说。他看到船主已经有点着急，你的押运员登格拉斯先生已经走出了船舱，他会把详细的情形告诉你的。哦，我还得去照顾一下锚和给这艘船挂丧。船主立即抓住邓迪斯抛给他的一条绳子，以水手一样敏捷的动作爬上船边。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 把谈话的机会留给了那个他称为邓格拉斯的人。邓格拉斯现在已向船主走来，他约莫有25、26岁，天生一副屈上傲下不讨人喜欢的脸孔。他在船上担任押运员，本来就惹水手们讨厌，但除了职务上的关系以外，他个人的作风也是惹人讨厌的一个因素。他被船员们所憎恶的程度，正如埃德蒙·登蒂斯被他们的船员所爱戴的一样。莫莱尔先生，邓格拉斯说，您听说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了吧？哎，是的，可怜的利克勒船长，他真是一个勇敢而又诚实的人，而且是一个第一流的海员，是在海与天之间长大的，是负责担当莫雷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事业最适当的人选。邓格拉斯回答。可是，船主一边说，眼光却盯在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迪斯身上。在我看来，邓格拉斯，一个水手要懂得他的职务，实在也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因为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埃德蒙，不需任何人的指示，似乎也完全称职了。是的，登格拉斯向埃德蒙扫了一眼，露出愤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且年轻人总是自信甚强的。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就跟谁都不商量一下，径自发号施令起来，而且还在厄尔巴岛耽误了一天半，并不直航回马赛。说到他负责这只船的指挥权，莫雷尔回答，他既然是大副，这应该是他负责。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是他的错误，除非这只船需要修理。这只船像你我一样是毫无毛病的，莫莱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只为了要到岸上去玩玩，别无他事。邓迪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那青年，到这儿来。等一下，先生，邓迪斯回答，我就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下锚。锚立刻抛下了，船索擦过船沿，发出金属摩擦的噪声。虽有临港在场，邓迪斯还是恪尽职守，直到这项工作完成。然后他又喊，下旗，把旗藏好，放斜翻航。您看，他简直已经自命为船长了，邓格拉斯说。事实上他也的确是的，船主说。不错，但是还得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批准那才行啊，莫莱尔先生。那并不难，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但我看他似乎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邓格拉斯的眉际拂过一片阴云。对不起，莫莱尔先生，邓迪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您吩咐了。刚才是您叫我吗？邓格拉斯退后了一两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怎么清楚。 我只是执行里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波特兰元帅。你见到他了吗，埃德蒙？ 见到谁？ 元帅。 见到了。 莫雷尔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把登蒂斯拖到一边，突然说，圣上，近况如何？ 从外表上看，身体健康极了。 那么，你见到圣上了？ 我在元帅的房间里的时候，他自己进来的。 你和他讲话了吗？ 是他先和我讲话的，先生。 登蒂斯微笑着说，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说了，哦，他问了关于船的事，什么时候开到马赛去，从哪儿来，以及装些什么货物。我相信，假如船上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的话，那么他会把它买下来的。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是个大副，船是属于莫雷尔父子公司的。他说， 哦哦，我知道他们。莫雷尔这一族人世世代代都是当船主的。当我镇守瓦朗斯的时候，我那连队里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利卡莫雷尔，他后来做到上尉。邓丽斯，你一定得告诉我的叔叔，说圣上还念着他呢。你会看到那个老军人会感动得掉眼泪呢。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了拍埃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非常对，邓蒂斯，是应该执行利克勒船长的命令，在厄尔巴岛靠一靠岸。哦，但要是被人知道你曾带过一包东西给元帅，并和圣上讲过话，那你就要受到连累了。 那怎么能连累我呢，先生？ 登蒂斯问。 我根本连带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圣上所问的又是一般陌生人所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啊，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署的检查员来了。 于是那青年就向玄门那儿迎了上去。他一离开，邓格拉斯就凑过来说，啊，看来他已向您说出充分的理由解释他在弗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吧。是的，理由极其充足，我亲爱的邓格拉斯。 啊，那就好，那就好。 押运员说，哼，看到一个同事不能尽责，总是很难受的。邓迪斯是尽了责的，船主回答。这不必多说了，这次耽搁是里克勒船长吩咐的。说到里克勒船长，邓迪斯不是有一封他的信要转给您吗？ 给我？没有啊。是有一封信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以外，里克勒船长还另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 你说哪一包东西，邓格拉斯？ 诶，就是邓迪斯在菲拉约港留下的那包啊。 你怎么知道他曾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 登迪斯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我经过船长室门口，那扇门是半开着的，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信交给登迪斯的。 他没有跟我说到这件事，船主回答。 但要是有信，他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斯想了一会儿， 那么莫雷尔先生，我求您， 关于这件事，请不必向邓蒂斯提起。或许是我弄错了。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邓格拉斯就趁机退走了。 喂，我亲爱的邓蒂斯，你现在没事了吧？ 船主问。 是的，先生。 你没去多久啊？ 是的，我把我们的进港证拿了一份给官员，其余的证件我已交给了临港，他们已经派人和他去了。 哦，那么你在这儿没有事情了吧？ 邓迪斯向四周看了看。 没有了，现在一切都妥了。 那么你能和我一起去吃饭吗？ 我想请您原谅，莫莱尔先生，我应该先去看看我的爸爸，可是您的盛情我还是照样感激的。 对的，邓迪斯，很对。我早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 邓迪斯吞吞吐吐地问，先生，您知道我爸爸的近况吗？ 我相信他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最近一段我也没有见过他。 是的，他老爱把自己关在他那个小房间里。 但那至少证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的情况还过得去呀。啊，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回家，一辈子总操心。 就分个平平安安。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迪斯微笑了一下，对莫莱尔先生说： 哦，我爹是很骄傲的，先生，即使他连饭都没有的吃了，我怕他除了上帝以外也不会去向谁要些什么东西的。 好吧，那么先去看你的令尊吧，我们等着你。 哦，我还得请您原谅莫莱尔先生，因为看过我爸爸以后，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的，邓迪斯，我忘记在加特兰人家里还有一个像你令尊一样焦急等待着你的人呢。那可爱的梅西迪斯。邓迪斯的脸红了。那不算稀奇，因为他到我这儿来了三次了，探问埃及王后有什么消息没有。埃德蒙，你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情妇了。 哦，不，她不是我的情妇。青年水手庄重地回答，她是我的未婚妻。 哦，有时两者是一回事儿。 我们可不是，先生。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埃德蒙，我不耽搁你了，你把我的事办得这样好，我应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自在一下。哦，对了，你需要钱吗？ 不，先生，我的工钱还都在这儿，差不多有三个月的薪水呢。 嗯，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小伙子，埃德蒙。 我还有一位可怜的老爸呢，先生。 不错不错，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去吧，那么去看你的令尊去吧。哦，我也有个儿子，要是他在航海三个月以后回来的时候还有人阻挠他， 我就要大冒火了。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走吧。假如你没有什么事情，再跟我说了。 没有了。 哦，对了，里克勒船长在临终以前，没有托你交一封信给我吗？ 他那时已经不能动笔了，先生。哦，但那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还得向您请两个星期的假。 结婚吗？ 是的，第一是结婚，然后我还得到巴黎去一次。 好，好，那你就离开两个星期吧，等蒂斯。船上卸货就得花六个星期的时间，卸完货以后总还得过三个月才能再出海。嗯，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了，因为埃及王号。 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背，又说， 没有船长是不能航海的呀。 没有船长？登蒂斯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叫道，您说什么？您挖到我心底最秘密的希望了，您真要任命我做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登蒂斯，假如我是独资老板，我现在就可以任命你，把事情决定了。但是你知道，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谁有了一个合伙人，也就是有了一个主人。但这件事情至少已经做到一半了，因为在两票之中你已经得到一票，让我把另外一票也给你拿过来吧。我会尽力办到的。 哎呀，莫莱尔先生， 青年水手眼睛里含着泪水，紧紧地握住船长的手喊道， 莫莱尔先生，我代表我爸爸和梅西蒂斯谢谢你。 好好，艾特玛，别说了，上天保佑好心人。啊，到领尊那儿去吧，去看看梅西蒂斯，然后再到我这儿来。 啊，哦，我摇您上岸好吗？ 哦，不了，谢谢你，我还得留在这儿和邓格拉斯查查账。哦，对了，你在这次航海里对他满意吗？ 哦，先生，那得看您这个问题，是指哪一方面而言。先生，假如您的意思是，他是不是一个好同事，那么我就说，不是，因为自从那次我傻里傻气的和他小小的吵了一次架，向他提议在基督山岛停泊十分钟以解决纠纷以来，我想他就开始对我不满了。那次的事我本来不该提议的，而他的拒绝也是很对的。假如您的问题是指他做押运员是否适当，则我相信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他的地方，他的尽责是可以使您满意的。 但是你告诉我，登蒂斯，假如由你负责埃及王号，你愿意把邓格拉斯留在船上吗？ 穆莱尔先生，做船长也好，做大副也好，凡是那些能获得我们船主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总是极尊重的。 哦，好好，邓蒂斯，我看你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汉子。别让我再耽误你了，快去吧，我看你已经不耐烦了。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可以借用你的小艇吗？ 当然可以。 哦，那么莫莱尔先生，再见，千谢万谢了。 我希望不久就能看到你，我亲爱的埃德蒙，祝你好运。 青年水手跳到小艇里，坐在船尾，吩咐着划到卡尼班利街上岸。两个船夫滑动起来，小船就飞快地在那从港口直到奥兰码头的千百只帆船中间溜过去。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跳上码头，消失在卡尼班利街从清晨五点钟直到晚上九点钟都拥挤着的人群里。船主转过身来，看见邓格拉斯站在他的背后。邓格拉斯表面上是在等候他的吩咐，实际上却也像他一样用他的目光摇送着那青年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着埃德蒙·登蒂斯，但两个人的目光里的神情却大不相同。我们暂且放下不谈邓格拉斯如何心怀着仇恨的情绪竭力在船主莫莱尔的耳边讲他同事的坏话，且说邓蒂斯横跨过卡尼班利街，顺着诺里史路折入米兰港，走进靠左手的一家小房子里。他在黑暗的楼梯上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按住他那剧跳的心脏，急急地向上奔了四层楼梯。他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前停了下来，那半开的门里是一个小房间。邓迪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埃及王号到来的消息还未传到老人的耳中。这时他正踩在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在窗口绑扎牵牛花和苇草花，想编成一个花棚。他突然觉得一只手臂抱住了他的身体，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后面喊着，爸爸，亲爱的爸爸。老人叫了一声，回过身来一看，是他的儿子，就颤巍巍的脸色苍白的倒入了他的怀抱中。你怎么了，我最亲爱的爸爸，难道你病了吗？青年吃惊地问。 啊，不不，我亲爱的埃德蒙，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不，我没有想到你现在会回来，我太高兴了。这样突然的看见你，反而使我吃了一惊啊！我真觉得，我好像快要死了一样。高兴点，亲爱的爸爸，这是我，真的是我呀。他们说高兴绝不会有伤身体的，所以我就这样偷偷地溜进来。哦，你看，高兴地看我吧，不要这样疑惑不决地盯着我，是我又回来了，我们现在要过快乐的日子了。 孩子，我们要过快乐的日子，我们要过快乐的日子。 老人回答。 但是我们怎么会快乐呢？难道你永远不会再离开我了吗？啊，来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上帝宽恕我，借另一家人丧亲的痛苦得来了幸福，但上天告诉我，不是自己去找这种好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实在也装不出悲哀的样子。爸爸，我们那位好心的船长里克勒死了。哦，蒙了莫莱尔先生的帮助，我大概 可以接替他的位置。爸爸，你懂了吗？爸爸，你想想看，我20岁就当了船长，薪水是100路易，还可以分红利。爸爸，这是像我这样的穷水手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呀。是的，我亲爱的孩子，是的，这是非常幸运的。 老人回答说， 那么我拿到第一笔钱就给您买一所小房子，要买一个带花园的，让你种种牵牛花、苇草花和皂荚花，好吗？您怎么了，爸爸？您不舒服了吗？ 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会儿就过去了。 他一面说着，一面因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倒在了椅子里。 爸爸，来来来，喝一杯酒吧，爸爸，你会好的。哦，对了，你的酒放在了什么地方？ 不不，谢谢你，你不用找，我不喝。 爸爸，要喝要喝，一定要喝的，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邓迪斯一面说着，一面打开2-3格的碗柜，找也没用，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 邓迪斯说，他的脸色渐渐苍白。看看老人深陷的双颊，又看看空碗柜。 什么？没有酒了？爸爸，您要钱用吗？ 不，我看见了你，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可是， 邓迪斯抹掉眉毛上的冷汗，喃喃地说， 可是，3个月前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200法郎啊。 是的，是的，埃德蒙，那是不错的，但是你那是忘记，还欠着我们的邻居卡德洛斯的一笔小债了。他跟我说起了这件事，对我说，假如我不代你还，他就会向莫雷尔先生去讨，所以为了免得你受连累， 那么你 我还给了他。 可是， 邓迪斯叫道， 我欠了卡德罗斯140法郎啊。 不错， 老人低声地说着。 而你，就从我留给你的200法郎里抽出来还给他了吗？ 老人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 这样说来，3个月里，你就只靠60法郎过日子了。 青年自言自语地说。 你知道，我是花不了多少钱的。 上帝饶恕我吧，饶恕我吧。 埃德蒙哭着跪到老人的面前。 你这是干什么？ 您太使我伤心了。 别说了，因为我一看到你，现在就什么都忘了，什么就都又好了。 我回来了，带着一个幸福的前程和一点点钱回来了。看，爸爸，看着， 拿着，赶快叫人去买点东西。他翻开口袋，倒在桌子上，一共有十几块金洋，五六块埃及和一些小辅币。老登迪斯的脸色顿时开朗了。 这是谁的？ 我的，你的，我们的。爸爸，拿着吧，去买些吃的东西，快乐些，我们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了。 哦，呵呵，轻声点儿，轻点儿。 老人微笑着说：“啊，我还是把你的钱省着点用吧，因为他们要是看见我一次买了太多的东西，就会说我非得等着你回来才买得起那些东西的。 爸爸，随你便吧，但最重要的是，请您先雇一个佣人。爸爸，我绝不再让你一个人独自的长期孤零零地留在家里了。我还私带着一些咖啡和上等的烟草放在船上的小箱子里了，明天早晨可以拿来给你。嘘，别出声，有人来了。 是卡德罗斯，他一定是听到你的消息，知道你已经交了好运回来，向你来道贺的。哼，口是心非的家伙。埃德蒙喃喃地说，但算了吧，他总是我们的邻居，而且还帮过我们的忙，所以他还是受欢迎的。埃德蒙的这句话刚刚轻声说完，卡德罗斯那个黑发蓬松的头已在门口出现了。他约莫有25、26岁的样子，手里拿着一块布。他原来是一个裁缝，这块布是他预备拿来做衣服的衬里的。 哈哈，什么？是你回来了吗，埃德蒙啊？ 他带着浓重的马赛口音说着，露出满口白得像象牙一样的牙齿笑着。 啊，是的，我回来了，卡德罗斯。哦，而且正准备为你效劳呢，所以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等第一次回答，答话虽然彬彬有礼，却仍掩饰不住他的冷淡。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